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22:04:50，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23号周三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一晃就到周三了，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就是说一晃啊，半个星期就过去了，特别特别快啊。今天我还在想，今天周二还是周三呢？你想，对，今天我限号，我们家那车都限号，所以就是周三。刚才恍惚了一下，因为你也知道这些事情是经常会恍惚人的。上三个月，就是上一个季度，你应该是一直记得是周二是限号，周二限号，见我周二限号，但是你记了一个季度，特别特别牢牢的记着周二周二限号。忽然换到了这个季度都是周三限号的时候，你老是在这个一开始的这两周或三周内，你恍惚一下，哎，今天是限号，但是今天是周几啊？老总是这样。好，这个肯定是又让我右边的人觉得上岁数了都这样。 我一定要尊老爱幼，对吧？给你空间啊、给你时间，让你在亮相之后呢，把你今天为什么哈没有能够把第一首歌带给大家啊的原因，小小的说一下 啊，因为我觉得这第一首歌你带着真是挺好听的， 上一下 是挺好听的啊。 你以为我没有好听的英文歌啊？我都等着你迟到的时候放呢。 但是这是不适合第一首开始啊。 怎么就不适合了？我倒听听你的， 有点调，有点调啊。 你的第一首歌有多么让人觉得兴奋，入场之后有多么开心？ 我告诉你，我这特站得住。 我看要站不住的啊，要摔了的。 绝对没你那快，但是比你那站得住。 不就难的吗？ 难，就这一点，难死我。The magpie sing for sorrow, it makes things better. Maybe we'll get to spread our wings tomorrow, if luck will let us. Can anyone fly into these gray skies? Is there somewhere meant to be? Sea fog comes like a river, rolls a stone, it's rolling me. I missed my turn in the dark. I hear your voice, it makes things easy. 这首歌而坚定的要把接下来的节目都听完，像叶谦所说的立住了 啊， 你还记着这茬呢？ 我都快听睡着了，我跟你讲。 我就那么一说，你就那么一听，哎，最怕的就是什么呀？最怕的就是 空气突然的安静。 我跟人说，哎，这个特别好吃，必须吃啊！你我跟你说，这个、哎呦，吃完特没治了。我跟你说，来来来，哎，那边，来，咱们喝一杯喝。然后这边这人就一直等着我说，哎，喝完了吗？喝完了哈，来来，你过来，哪儿好吃了？我说哎，你怎么还记着这茬？我就让你多吃点儿， 那 这么个意思、 啊。那我这因为第一首歌是我放完的，你说不适合，那我听听你这个适合的有多好。 其实 Kin 这首歌也是非常简单普通的一首钢琴配乐曲而已，这种感觉的啊，叫做《海雾 Sea Fog》，来自 Kin， 是非常简单，非常非常的再简单不过的一首。但是不普通，我觉得还算不能算是普通的歌曲，因为它 旋律还是很好听的。 他记忆了自己的一些那个在雾海中的这种记忆，这种歌曲。 但是跟我之前那个上一上一上一比起来呢， 啊，对， 好像还是 最怕的就是这种人、啊、 感觉、 啊，最怕这种，哎呀，膈应啊。他吃这个，然后他说那个哪有没我做的好吃那种感觉、啊。 不是这个饕餮们在一起是可以这个一决高下的、啊。 可以可以、 啊。这家馆子真的不行，这个咱们下次得换啊。这菜不行啊，不到味儿啊。你想大家能在外面吃一顿饭，不是说是现在来说极其容易的事儿，因为人很难聚齐、 啊、 对不对？ 我还以为没钱了呢现在。 是啦。 对，就这样。 钱多有钱多的吃法，这个钱少有钱少的吃法嘛。关键大家在一座城市都知道这个交通啊各方面约朋友下班的点儿都不一样。 那是。 就比如我这个上班时间段的人，我基本上都跟人家约午餐。你知道吗？ 那 我约晚餐，我吃的肚满肠肥，我直播的时候我困。 对你们来说、午餐是最好的会有的时间段。 可是人家朋友们有的下午还要上班呢，我都到人家单位门口去跟人家会去。 你们 你说我朋友能多吗？ 哎呀，你的朋友 CBD 大商圈里的朋友啦， 不是 中午随便在方圆半里内就随便。 我看了一下，我经常走动的朋友真的全都在东边 啊， 就是在什么北边、西边、南边的。南边还好，因为我就是爸妈家，我那边会经常去。除此之外，就全网友了啊，都活在朋友圈里， 啊、 点赞评论。 你东南西北的约、肯定中午这点时间不够。啊， 我也起不来呀。 别说吃，别说人家下午有事，下午没事，中午也不可能是喝酒的时间段。所以 不是我不能跟人一见面就喝酒啊。 嗯，我们南左如果跟人约，为什么约晚饭？知道晚饭过后没事吗？所以晚饭可以小酌嘛，是吧？ 那我们女人在一起跟你们肯定不一样 了。你们这点比较省钱省时间。 我们在一起是自拍的，是在一起找个好的地方。 你可以不吃饭吧？ 啊、拍拍。 你把哎，你拿筷子撂下吧，把筷子撂。 其实真的有很多 吃不吃饭没什么关系。 到我这个年龄段还好一点。我现在看到很多小女孩啊、小女生，她们在一起吃饭，真的不叫吃饭， 嗯， 就是拍照。啊，修图， 随便点点什么就行了。 定位啊，就是这个路子。我今天跟我初中同学一块吃了一顿饭，我猛然间觉得，我的妈呀，我们认识多少年了？ 嗯，我也跟我初中朋友吃过几顿饭，我也猛然间觉得，我的妈呀，真能吃！不是，他真能喝，他真能喝啊！ 我们的这个聊天啊、这个聚会呢，你知道是在什么环节中结束了吗？ 就是他下午要上班啊。 不。我说你今天下午忙吗？我不去了， 啊， 请你请个假。 你看，都因为你把人家下午都耽误了。 然后就聊着聊着，突然之间，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决定他要离场吗？ 人家觉得不，就是单位觉得离不开他，你赶紧把这个处理一下，是不是？ 哎，亏你还是二娃老妇呢。 啊？怎么？ 哎，不行，我是今天提前放学。 啊，你，哎呀，我还以为跟你做朋友的都是那个，除了娃，都是那个单身无娃的。 起开，起开，起开。 上仿佛窗外的夜色，曾经有那一刻回头竟然认不得，需要从记忆在摸索的人和他们关心的的地方。我 背后往前推，当我抬起头才发觉我是不是忘了谁。 来自真是林俊杰和拉拉徐佳莹在现场共同演唱的《不为谁而作的歌》 啊，这一个人比一个人更能唱，两个人互相激励着对方，越唱越高昂，越唱越准。本来就是非常非常准的这种现场嗓音啊，然后还唱的越展现越好。这个有好多，有很多现在很多很多真正的唱将啊，在怎么说呢，在 现场， 那英在这个周杰伦、周董的评判下，在现场的这个发挥掉，发挥到。惟妙惟肖，一个音都不差，而且每一个音的饱满度、饱和度啊，它的颤音、拐弯都是那么的讲究，然后让所有的评委都赞叹，这是360度这个声线无死角，然后这是不得不佩服啊！让这些之前的老歌者们，做评委的老歌者们， 多好啊！就是总有这样的新的人才的涌入哈，而且在。我觉得在这个唱歌方面也是这个英雄惺惺相惜哈，如果两个人在这个某个作品中能够碰撞出火花，就像刚才这是林俊杰和徐佳莹，你会发现他们的唱的过程当中声音是真的是交融的哈， 对， 然后那个音准啊还有那个情绪啊真的是非常到位的， 一步一步全给自己把那个楼搭起来了。 好嘞，包括一顿饭也是一样，如果你和一个可能不太合拍的人吃啊， 哎，怎么又说回来了？ 主持人、 今天你晚上没吃饭， 不仅吃了 啊， 而且吃得非常健康 啊，那撑着了。 我这些天我有一个就是给自己的一个原则，如果我中午大吃大喝了哈， 对， 大鱼大肉了， 怎么着？ 到了晚上，我虽然是个90多斤的瘦子，但是也要吃蔬菜，就是以沙拉为主。 哎，你 就我简称吃草。 你已经不能，你如果是90多斤的话啊，那你已经是很成功的一个其实不瘦的，但是外表很苗条的人， 中年女子， 很成功的人。因为为什么呢？就像你，并不是说你这个啊，就是说你这个 我个儿怎么了？ 质量的人啊， 我1.64米呢，怎么了？ 一般来说，像这种啊，很 我显得像1.66米呢， 很感觉很这种很普通的这种东方女性的这个身材、啊、 身高， 但是身高啊，她能在80多，一般是来说啊，就特别苗条，自己就觉得很傲娇的是80多斤到90多斤的这个80多斤到90斤这个距离，你90多斤了，现在那就说明你已经在外观上保持得很成功了，这也就等于说你可能是骨头密度， 你就不让我晚上吃草了。 对，骨头密度还是比较占分量，但是呢，你的这个肉啊还是没有太显出来。 我是一个硬骨头的女人。 对，所以90多斤呢，那看来你很成功的保持在了自己的骨头上啊，但是它确实是它外观上。他有多成功，你们知道吗，听众们？他们 不， 你知道 不要再说了， 多成功， 不要再说了。 他这么多年，他跟我照相，哎，以至于他这种瘦，让很多人都已经忘记我其实也不胖，你知道吗？就是说，他让很多人已经忘记跟他合影的人其实也是个瘦子。你想想他得有多瘦，他那个外观得有多瘦吧？ 那是我的脸的问题好吗？而我一直是秉承着站在前面啊，挡着你们啊，大脸一撑啊，都无所谓了。 那是我挡着你。 没有的啦，其实我想说的就是呢，其实这个因为换季嘛，它有时候并不是说你瘦你就得顿顿都得吃大鱼大肉啊，你就得给自己增加各种各样的这种增肥的元素。我觉得不尽然，其实还是以这个舒服哈、啊，吃的舒适为妙。 对，你说个那个比较健康的提议。今天你不是正在吃这个？ 我吃草的过程当中哈、啊，我中间也有些豆子的啊，里面有一些豆豆的啊， 不错， 红豆、大红豆、玉米。 现在有很多朋友就说，你要吃这些的话，对，就像你说的，你想吃主食，你想吃粮食，你最好吃粗粮，这样的话可以 糙米， 对，它就不会太让你就是糖分很大，增肥什么。但是有的人他真的是离不开那口面包、馒头、大米饭呀、啊，他不吃那个， 这个你可以在中午吃嘛， 他这 晚上吃是真的容易胖的。 嗯， 我倒不是说因为我在保持体重哈、啊，而是我觉得我如果吃大鱼大肉的话，我会。整个晚上这个直播的状态不舒适，我尝试了几次了， 你知道为了做出一档优秀的节目 吃不饱你为了做出 一档优秀的节目，我吃不饱，吃不香，吃不好。 是你肯定要调整你的状态，对吗？ 而我当初我为了来做这档节目，找这个工作，就是为了让自己吃得更好点。多矛盾啊。 今天的开场呢，是讲了一些大家关于健康啊一些晚餐的事情，都忘了我们的红人了。今天晚上的红人呢，是一位有备而来的红人，早早的呢就入场了，也让我把红人卡早就发给他了。他的名字叫海角诺诺 诺， 他说他是麦兜。 哦，麦兜，你喜欢麦兜还是你是麦兜子的？卖网兜这种职业意义现在已经没有了。 一位1989年出生的天蝎女，她爱怀念，她喜欢卖兜，所以今天晚上她有备而来。反正我知道天蝎女从来不做，基本上哈不会做那种没有准备的事情。 好 啊 ，Safe Duran Duran 送给今天的红人，你非常非常稳定的、非常非常安全的得到了红人的提名，并得到了红人。 嗯， 这个名额。 今天晚上呢，就拜托你和我们一起到24点的时候下班，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提到你10次名字。另外呢，也会你去你家里做客。随遇而安的男子啊，已经这个非常日常的把他的红人照片PO了出来。 今天红人照片还真不少。 我真不是故意夸这个11月份出生的女子哈。 嗯。 你感觉一下有没有味道？ 我怎么闻呀、啊？ 不是，就是看上去就是有故事的人。 啊 你感受一下 啊，感觉像是一个某个小领导班子的头目啊，就是说他给我感觉啊，就这种女孩，她肯定是在一个小团体、一个小集体中，她肯定是负责人，她一定是在负责一块东西。 你可拉倒吧！ 我是这种感觉。 11月的女子挺不爱当这些小头目的、啊。 但是你们让更高的上司领略出来你们有这样的能力，必须让你们当。 那也得我愿意，对不对？不愿意，那肯定当不好，当不好也得被录下来，对不对？ 啊、哦， 这肯定是要情愿的。 那看看你们今后的仕途了，那只是说给我一眼望去，咱们姑且啊，我跟那个诺诺来那个做一个哑谜， 而且我一丝丝感到她是个单身女子。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个新发现，近日陕西神木石卯遗址考古队在数以万计的各类器物中甄别出了一批距今4000年的重要乐器口弦琴，数量有20多件，是目前国内所见年代最早、数量最多的口弦乐器。考古背景明确，共存器物丰富，结构完整，特征明确，也是中国音乐史上的重要发现。口弦琴是一种较为原始的古乐器，素有人类音乐活化石的美誉。这里出土的古制口弦琴制作规整，呈窄条状，中间有细薄弦片，一般长8到9厘米，宽约1厘米，厚仅1到2毫米。与其共存的还有骨质管哨和陶制球哨。再来关注一个有趣的榜单，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首期明星消费影响力榜在北京发布，这是首次从消费视角洞察明星商业价值，衡量明星的消费影响力，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带货力。明星消费影响力2018一季度女性消费者影响力榜单可以看出，杨幂和范冰冰两位老牌带货女星依然势头强劲，把一众新生代小花甩在了身后，而余文乐、鹿晗、易烊千玺也凭借在女性群体中的超高人气挤入了女性消费者影响力前10名。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千千阙歌，2点重播永恒的魅力，3点重播古典也流行，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千千阙歌，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22点34分41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23号周三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王韩丽， 欢迎来到第20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也欢迎一下今天晚上的红人 海角 诺 诺， 诺诺 揭秘一下啊，我这个还是同是11月来出生的人，看11月准。我呢，一眼看过去，我老觉得他是一个那什么，他是一个 小头目。 小头目，人家说我不是小头目，我是个单身的小人物，单身小人物啊。 这个真的是很容易就感知得到的哈。 那看来你们有共性啊。 因为我觉得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是他会有一些概率学相似的东西哈。比如说，大家容易交哪几个月份出生的朋友，你会发现你们之间的沟通啊，还有在一起的气场就是很融合，对吧？然后遇到哪几个月份的人呢，可能就会产生一些认知上的一个很别扭的东西啊，这都是有可能的。海角诺诺那没跑，肯定不愿意做一个事儿哈，就是都要这个怎么说呢，一定要和大家在一起管别人呢或怎么样，他可能没有这个愿景哈，所以呢单身小人物啊，坐实了单身小人物。 哎，跟丽姐一样啊。 对对对对对，太对了，我们就喜欢这个角色啊，凭本事让自己单身啊。海角诺诺，今天晚上希望你享受这个夜晚，然后呢， 不管是在暖文章阶段还是冷笑话阶段哈、啊，都听听外场的声音，好吧、啊？开始。 你说到不是单身呢，那么就是两个人要在一起过日子，对吧？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你要磨合，要不然你就防患于未然。比如说，比如说韩立相亲。跟人家说我不跟抽烟的男人在一起啊！如果您有抽烟的毛病，那我就算看您再看得上眼，咱没法生活在一起也是个问题啊！或者是我不跟喝酒的男人在一起，我最恨一口酒气的男人，或者是哪怕他是小敏、小霞、小卓，我都不能接受。那么在相亲或者是在交往的时候，他就会表明，因为感情再好，生活不到一起，吃不到一起， 到底讲不讲？ 这就是问题。 到底讲不讲？ 我认为。最成功最成功的啊，下面有一个范例，最成功的隐瞒住啊，既喜欢对方又隐瞒住对方自己有他不喜欢的这个生活癖好生活爱好的话，最成功的是下面这一对啊，请听。一位啊古板的老妇人，有生以来啊第一次让人劝着尝了一口啤酒，呷了一口以后呢，他疑惑地抬起头啊，看着众人说，哟，奇怪呀、哎、这味道怎么跟我们家老头子那20多年来喝的药一模一样啊。 Myself cold inside. Too many shoes in your closet. Ghosts of mine. I suck at talking to girls. Here goes a tribe. More women than I should have in a century. On the side like a Kennedy. Started to drain all my energy. I love her, she's the friend and the enemy. At the same time, and I can't lie. Get too many girls for the way I ride the baseline. You got addicted to the seats on the baseline. Let's see how you do with your back before fame ride. After all that we've been through, I play the Roxy. I ain't about to guess miss you. And I know I'm talking, it ain't fair. Hate's just a fancy way of saying I care. Remember I told you. Yes. 22:41，今天晚上的冷笑话过去了，也没有杜毛丽斯，没有韩美，也没有唐珊珊啊， 他也没有明白， 后来明白了啊， 一开始也没有明白，最成功了啊，你是可以让他一辈子以为你其实是在吃另外一种东西啊，没有这个癖好。 要说男人有时候啊，就喜欢骗女人。 哎， 啊， 这个都好，你看，我要是一直跟我媳说那个烟卷是可以冒烟的棒棒糖，他也可能会信。这媳傻到什么地步啊？你这 好了， 太太实诚啊， 翻过去了啊，22:41，来听听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我们能不能好好说话，不伤人？人和人的关系出现了一些缝隙，往往是因为不再好好说话了。无论是与另一半还是父母，皆是如此。看过一个故事，丈夫加班很晚才回到家，他看了眼整洁的地板和阳台上晾好的衣服，什么都没说，却突然问，有没有给每盆花浇水啊？妻子还没说话，他叹了口气，哎，你为什么总要我催着做，你就不能主动点啊？话音刚落，他发现了热腾腾的饭菜，还有一个漂亮的奶油蛋糕，上面写着，老公，工作辛苦了。他明白刚刚那句话很伤人，却没有办法撤回，而妻子给他开门时的笑容也消失了。从此以后，妻子再也没有制造惊喜的心情，那些期待和兴奋都被埋怨的话冲散了。我还认识一对模范夫妻，之所以感情亲密，就是因为会跟对方好好说话。朋友刚结婚的时候，丈夫不主动做家务，每次催他做完家务，朋友就会夸，哇，老公你有诀窍吗？居然打扫这么干净，我真是小看你了。如果他需要丈夫帮忙，就会一脸崇拜地说，老公，我今天加班，你能帮我洗衣服吗？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好。丈夫毫不犹豫地说，没问题。与另一半相处，最好的陪伴就是好好说话。两个人生活在一起，无非是你哄我，我哄你，好好跟对方说话，才能让幸福感无处不在。有一次参加饭局，走廊里有个男孩在打电话，他不耐烦地喊，哎，知道了妈，你别催了，烦不烦呢？我还要上班呢，没时间相亲。我想起了《胜者为王》里父亲说了一段感人至深的话，他不应该为父母结婚，他应该跟着他跟自己喜欢的人白头偕老的结婚，因为我是他的父亲，他在我这里只能幸福，别的不行。电话那边催你结婚的人，何尝不像这位父亲一样迫切地希望你能幸福。别伤害爱你的人，好好说话，站在他们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不安，安抚他们的焦虑。我身边有很多人被父母催婚，有一次去哥们儿家做客，正巧看到他被催婚，他一直笑着给父母倒茶，时不时的点点头，突然说，我明白您的心意，就怕我一个人照顾不好自己，放心吧，为了以后能孝敬您和我妈，我自己怎么也得把自己照顾好啊。我们对待外人总是彬彬有礼，却把最糟糕的一面给了亲密的人，殊不知向最亲近的人发脾气才是最愚蠢和懦弱的行为。与父母相处最好的孝顺，就是好好跟他们说话，别让那颗爱你的心 着凉了。无论你多么聪明，多么富有，多么有地位，都会有控制不住情绪的时候。人的优雅关键在于控制自己的情绪。当你觉得情绪不受控制的时候，就在说话前试着换位思考。另一半加班，所以在约会时迟到，想象自己加班以后拖着疲惫的身躯面对堵车，一路忐忑地赶到他面前，他就一脸不耐烦地嫌你太慢，你会不会觉得委屈？父母总爱给你打电话，你就想一想自己年纪大了，拼命疼爱的孩子独自在外打拼，希望孩子身边有个相互照顾的人，你会不会理解那些惦念呢？幸福的家庭需要好好对待爱你与你爱的人，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有急事儿冷静下来的说，不要在生气时做决定，先冷静三分钟。人在急躁的时候往往口不择言，说出的话可能保恨终身。提醒别人的事儿幽默地说，假如是善意的提醒，用玩笑的形式，语气一定很柔软。没把握的事儿别轻易地说，没把握的事情不要轻易地给出评判，没发生的事儿不要胡说，不要人云亦云，更不可无事生非，凡事都要有证据。做不到的事儿别随便说，做任何承诺之前要确保自己可以做到，不要随便许下诺言。伤害别人的事儿不能说，不要用语言伤害别人，语言的存在是为了让关系更亲密。伤心的事儿不要见人就说，不要把负面情绪强加给别人，这世上每个人都有伤心事儿，别人的事儿小心地说，不要在背后议论别人，不要随意地评判他人，自己的事儿听别人怎么说。谦虚的人运气不会太差，知道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才能进步。两个人的事儿商量着说，情侣或夫妻之间所有的事儿都是共同的事儿，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理解永远比抱怨更重要。别因为不会说话而伤害亲密的人，而是好好说话，让彼此的感情更加亲密。没有任何关系是无坚不摧的，坚固的关系需要经营，而经营的根本就是好好说话。毕竟我们好好说话的原因不是为了得到什么，而是为了不失去在意的人。你说话的方式就暴露了你，所以请好好说话。 可以这么坚定，不管别人怎么关心，我就是爱你。我知道这样的决定也许有一点点任性，我只是忠于自己。爱情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说得清，又是一个眼神就能看透真心。虽然你也可以选择逃避或置之不理，但你知道的，我还是会等你。别怀疑我为什么爱你，就像雨连风，风连着雨，即使我 像呼吸不能练习，因为是你。有时一个眼神就能看透真心，虽然你也可以选择逃避我置之不理，但你知道的，我还是会等你。 这篇短文章之后，我们听到了这首王心凌的《因为是你》。看到听友蜗牛的呆壳，这篇文章把他给听哭了。 哟，你就不会放空个心思听他说短文章，你就欣赏他的语调就得了嘛。 我的语调 别想那个内容嘛，对吧？ 我的内容才是关键，好吗？ 文章中父亲那句话让我瞬间流泪。目前我正经历着被催婚的过程啊，过不好就不要跟他过，不要 催婚，是父母希望他结婚， 觉得以后不会跟他过好日子就不要去跟他过。哎，我记得我有一个那个女性朋友啊，她曾经跟我这么说过，我那时候我还年轻，好像是23岁24岁，我就跟她聊天的时候，她问我你们准备干什么呀？我说我们准备啊，就都有大好的那种前景啊，憧憬啊，就说了一堆。然后问到他的时候，他在饭桌上说：“我不出嫁。”那种 什么我不出嫁， 我不出嫁。我首先我不出嫁， 就是我是单身主义者。 对，然后我说：“ 那是台湾人吗？” 那个时候对，那个时候我南方一朋友，我们就是讲、哦、啊，你现在怎么说啊？这个你一会儿肯定你嫁的最快，然后呢，一会儿又说有一个人呢就上心了，就问你不出嫁，那你打算干什么？我不打算做什么，那你怎么生活呀？你说，我要跟老爸老妈在一起，我要跟一直跟我爸在一起啊，我就喜欢跟我爸在一起啊。你就越说越急，知道吗？后来大家就不敢再问下去。不过后来还好、啊，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吗？ 你听我说，后来还好。今年我遇见他了，他的孩子比我两个孩子都要大。 就是人生在不断的变化。 我们第一个揣摩是对的，当时我们第一个揣摩是对的。 就是你认为，就是当时把话说得很绝的人，其实他的人生也有可能会有很大的逆转， 而且自己创业创的有来道去的。

陪着，谁把星星点亮，月光明珠文章，感情黑夜等熄灭也无妨，因为风再凉伞还是在身旁，算风依旧了，人把汗阻挡，最惨的年华在飘逸，我们忘了沾沾自喜，最后在麦田里相聚，危机别忘了落叶也归地，我们在麦田里相聚。把星星点亮，月光明如万丈，看清黑夜等熄灭也无妨，因为风再凉伞还是在身旁，就算风依旧了，人把汗阻挡， 希望我们的红人能喜欢这首我为你带来的燕姿演唱的《极美》。 极美， 不是那家具城啊。 对，你反过来也不是那酱油啊，美极酱油也不是它啊。 我这个是极好的极啊，美丽的美。在深夜里听这首歌真的好舒服哈，尤其是在你的房间里，不要开着大灯，而是一盏台灯，或者是有人喜欢这种香薰呢，或者是有一些蜡烛啊，让那个小光点哈、啊、有一种意境感的时候，听这个歌就更到位了啊，你再飘出点香味儿，哎呀， 香薰这个事情我不敢苟同，香薰一般 毕竟家里有孩子， 不是、啊、有孩子也有香薰，但是我实在是不喜欢，因为我觉得自然的味道，你哪怕捧一束稍微有一些，比如说米兰花，原来咱们家里好养个那种盆 茉莉， 哎，盆花茉莉米兰花这些搁在家里面，哇，这个香味真的很自然很棒，但是你点那个这种花以后提取的花油精，你拿来用火点那满屋子的那个味儿吧，它不对味儿，知道吧，它就是一种、 还是你没有 选，我是不敢苟同 啊、我个人是很喜欢的，而且我觉得如果像你这种男子哈，不喜欢花香，你可以玩点果香啊，我诚挚的推荐橙子香味儿啊， 橙子、 对 橘子，这都很招人 喜欢的，对，就是家里很大众哈， 柚子是吧， 其实我觉得我喜欢家里的味道是当你离开家一阵子，然后打开门，哎，一下子发现这个味道是你的，然后呢也可以经常换一些味道，比如说像你啊、也可以点一些香，你知道吗， 点香这个、 不管是盘香啊什么还是什么，我就觉得家里面有一点这些味道哈，就感觉人这个有仙气儿，你觉不觉得， 这整个人调子都不一样了啊！ 你还点完了，你还得盘腿坐那儿呢。 不管怎么着哈， 自己给自己摆一个。 总理，你的房间里，对你而言没有什么熟悉的味道啊，这个要来的好多了。 然后那个点完香，自己盘腿坐那儿，跟面前再摆几碟果子。哎，这画面说得通了吧？大家能想象出来了吧？哎，这个谁过来再跟他鞠俩躬啊，拜一下什么的，这 自己的家里哈， 哎，又有香味儿，又有果子味儿。 根据你自己的一个喜好啊，你呢去投入一些各方面的尝试。我觉得这个呢是生活里给自己增加一点情趣哈。 对， 这个你没有呢，那我也不是强迫你非要那样啊。 好 ，This is a way for me， yeah， 好。 劳动耗子来了。 Right stroke, put a baby in a spiral. Soprano C, we like to keep it on the high note. It's levels to it, you and I know. Tell him be humble, hold up, sit down, hold up, be humble, hold up, sit down, sit down, be humble, hold up, sit down, hold up, be humble, hold up, sit down, hold up, be humble, hold up, sit down, hold up, be humble, hold up, sit down. Holla, sit down, low, holla, sit down, holla, ooh, that thinking that he frontin' on that man. Get the off my stage, I'm the Sandman. Get the off my, ay, that ain't right. I make a play blowing up your whole life. I'm so, so sick and tired of the Photoshop. Show me something natural like Afro with your pride. Show me something natural, I wanna feel some stretch marks. Still to take you down right on your mama couch in polo sock. Ay, this is way too crazy, ay. You do not amaze me, ay. I blew cool from AC, ay. Obama just paged me, ay. I don't fabricate it, ay. Most of y'all be faking, ay. I stay modest about it, ay. She elaborated, ay. This that Grey Poupon, that Avion, that TED Talk, ay.Watch my soul speak, you let the meds talk, ay. If I kill an it won't be the alcohol, ay. I'm the realest after all. Tell him be humble, holla, sit down, holla, be humble, holla, sit down, be humble, holla, tell him sit down, holla, be humble, holla, sit down, holla, be humble, holla, sit down, holla, be humble, holla, sit down. Holla, sit down, low, holla, low. Sit down, holla, holla, holla. 坚强，我做不到啊，我 寂寞年华怎么去消化，我没有给你翅膀，你为什么要飞翔，剩我一个人听他们劝我，你在天堂。 A gangster and his bride just walked in. We on the same team and we ballin'. Got me showing up my ring like I'm Jordan. And I'ma hold you down like you hold me. And I never tell a soul what you told me. When I was sitting in the cell, that's when you showed me. It takes a real one to put up with the old me. That's why you in the coupe with the low seat. That's why we hit the game on the floor seats. With diamonds that they see from the nosebleed. You make a man feel like he won a trophy. 好的，我们又连听了几首歌啊。 嗯，那首歌叫 Down Down， 往下走，走，走你，就是怎么着？你上了电梯 ，Up and Down， 你就说 Down， 那就是下去。然后人家说，那你先下去，这是往上走的电梯。经常有这样啊，不看这电梯是上是下啊，就一闷头就往里走，里边已经涌挤得一塌糊涂了，那一闷头往里走，人家说，哎。这上去，这上去，您往哪儿走？啊，我要下去，我要下去。I wanna down, I'm gonna down。 听着你说话，然后看到了咱们的听友九月哈，他说我刚打开收音机，听到燕姿的歌，特别高兴。 嗯， 但怎么听你俩对话，跟吵架似的？怎么今天两个人心情不好吗？ 我们俩吵 一直不都这样吗？ 我们俩什么时候不吵过？不是，我们俩什么时候吵过呀？ 不是就。这十一年不都这么的过来的吗？ 我不就是说他，我不就是说他什么？ 不喜欢香薰，不喜欢屋里有那些怪味儿、 啊。我不就是说他如果真喜欢这些东西，就马一起自己坐那儿盘腿坐那儿，都全能摆在一起的话，那倒也合摇性啊！你想想这个景象，他就是一套东西。 你管我呢？我在我家里爱干啥干啥。 你看，这就是他听着你像吵架的人 架是的，对， 又管你呢。 这叫态度，懂吗？表明态度。 对， 你可以在外面对我做的事情，可以说，哎，你这样不好。我在我家里做什么事情，关你什么事？ 所以我都爱管你， 对不对？ 我 大白菜能排毒，懂。我跟丽灵魂相通。 哎，那你受苦了，我跟你说。 什么呀？ 那你受大苦了啊！ 我每天都是只开一盏小台灯听节目的。 嗯， 那个意境啊，美美的。 你丽姐连盏小台灯都没有。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啊？ 嗯， 你到我们家看了。一盏小台灯我买不起吗？ 我管你这 个。对，这个调子呢，就像我们说的哈，两个人就表达语气哈，就像我今天晚上暖文章说的，有话不会好好说。 对呀、啊， 就是正常态度应该说，就是 你不是你还别 一笑置之。 你等会儿你还是不正常吧？你不正常能给人 是正常的。如果对方说的各种观点你是不认同的，但是呢，你不要跟不讲道理的人讲道理，你就一笑置之。呵呵， 他们家晚上为了省电都是香薰啊，用香薰找亮，知道吧？ 嗯，好的。哎呀，怎么又是燕姿？ 你看气的他，你看他这避免不了的，知道吗？他从这个表面上他说好的，我同意你说的，然后手底下全乱了，噼里啪啦的手底全乱了。嗯，要不然你推一首我的歌？ 不用。但是有人喜欢呢。这 Sandy 小姚小小的说了，不吵不热闹，就是围观群众不怕事小。 真没吵，他真的是用香薰点亮。嗯，香薰有的时候也是一种灯，你们不知道吧？香薰它是有那个有烛，应该有烛火的光，然后呢有的香薰呢它还是电的，对，它周围有一圈那个特别漂亮。我不知道你们讲究不讲究玩这个啊，要真点起来看着那个电光，然后呢配着那个小烟往上冒，那种感觉还是 美容院都那样。 是， 但我现在不玩那个了。我们其实就是你简单的可以在房间里放一些那个香薰精油的条， 对， 精油条就不需要有火也不需要电、 嗯、 让它自然散香啊，就已经很好了。 我们就我更实在，我不玩那个，同样都是同样器皿，我玩的是明炉，上面弄条鱼，

袖从铮锵好声，刀香如一抹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装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北京时间23:32.42，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今天周三晚上最后半小时不到的坚挺时间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23:32.5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我是女右韩立。海角诺诺是今天晚上的红人， 对， 但是好像有一段时间我看不到他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在留言当中被浪给拍到一边去了哈。嗯，反正这会儿呢有一些老听友啊在争着在撑着场子， 就是、啊、 让我们的平台留言量达到了171条。 你看、 啊、 单身小人物就是不可靠，不竞拍啊，不竞拍。 不是，天蝎其实蛮属于夜里的 啊， 而且真的属于越夜状态越好啊，当然也分年龄段啊。我30多岁的时候也是很厉害的啊，但是年龄增长之后呢，也真的发现哈、啊，我以前做节目就是晚上的3个小时，我一点都不会觉得有困倦的感觉。 对啊， 哎，我发现我40岁以后，有时候还真的会容易出现，哎，我怎么有点困了？ 其实 太可怕的信号了啊！ 其实40岁真的是一个 坎儿， 孤独的年龄了啊，因为40的时候通常说如虎，我是怎么理解的呢？虎是单独居的动物，30如狼的时候，它是一种真的是一种群体历练的时候的一种动物，知道吧？那你自己 别瞅着我说啊， 要扛过、哎、要扛过这份孤独。 I got a feeling danger is coming, and danger is coming, and danger is coming. Oh. I got a feeling of what has been 1 year, the what has been 1 year. My life for one of your belly lands. got a feeling danger is coming, and danger is coming, and danger is coming.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I got a feeling, I got a feeling. What has been 1 year? The what has been 1 year? 吓你一跳吧 Sia Sia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One Million Bullets 还是能体现出 Sia 的那份这种狂放不羁的性格啊。虽然他经历过一次爱情，也不是爱情的那个变故历练，但是其实经历了一次纯事故历练啊。这是他的爱侣跟他在旅游的期间，就是因为跟他就晚走了那么几天，一个说先回伦敦，一个是就去干什么，一个说我再待几天，结果那一下就诀别了啊，就是一次事故啊，你能可想而知。然后他后面他就受了一些这样的打击，以后他受了一些这样的刺激，他在他的歌里边一直就是产生的词汇都稍微的比正常的，就是比常态女孩那些词要更狠一些啊，都是一些生死的那些词了，就这样。 听一首老歌，谭咏麟，像我这样的朋友。 梦雨的街头，招牌能够挂多久？爱过的老歌，你能记得的有几首？交过的朋友，在你生命中记心的人有几个？我怎么能够让你孤独地这样走？我怎么能够让你无助地望着我？多少的情感，多少的自尊，你是泪中有我。这世界啊，越来越多的陷阱，越来越浓的感情，让你全部都失落，也从不退缩。越来越多的交过的朋友

需要女性的细致，也需要男性的粗犷。这就是来自 U2 的一首 U2 的粗犷，他差点把第三首粗犷也带出来哈、啊。刚才这首就是 Lies of Home， 加灯来自 U2 啊，虽然是一盏加灯的感觉，但是他仍然能唱出男子的那男子组的这种气势来啊。女子组也是他的女子组，他这个最有用的其实是最鲜明的，也是细腻。你比如说如果是一个男女侦探组合的话，比如说马考尔和马亨特，那亨特一定是去那个强悍的，一定是去那粗线条的，去那个打拼的那个，那马考尔肯定是去那个细心的那个，去发现更细致的线索的、嗯、因为这一对组合他要发挥自己的长处，那女性她需要的肯定侦探中她需要女性的细微细柔细致，和男性的这个粗犷直接就是先大刀阔斧啊，这就是这么一个简单道理。 海角诺诺呢上线了啊，还是一直在那儿工作呢、嗯、今天晚上她是红人，但是我觉得啊，这个天蝎女的世界里有很多就是她自己觉得很重要，然后她自己会自得其乐的事情，所以当她表述这些内容的时候，我怎么有点看得云里雾里的， 嗯， 我都觉得自己这个状态没有办法 get 到。 他首先说的是小裴，小裴是谁，姑且先问一下他哈。小裴说真的感慨啊，以前我也知道 FM 九十七点四，也知道韩立，也知道机器猫，你这就开始跑题了，也知道机器猫了，可是都谈不上什么特别留恋，因为你 FM 九十七点四变成了晚上九点以后偶尔听广播的必听广播，就是他偶尔会听广播，但是他只要一听广播，那你这肯定是他首选必听的、 哦、 知道吧？偶尔听广播的必听广播、 哦、然后呢？ 然后他说机器猫也变成了特别的存在。这句话我们姑且也是搁一搁，问问小裴是怎么回事。甚至我认识现在的女朋友也是因为最开始知道这个人喜欢机器猫，嗯， 这个， 所以这顺着机器猫的这个线索呀，我们得问问小裴。 他这番话是这要告诉我们，还是他今天晚上在那个时间点里想表述的？就是有人物关系之复杂啊，内容之涵盖之广泛，好像我们一时半会儿难以消化哈。作为一个老天蝎哈，我真的很想对这位小天蝎说一句，其实在与自己相处的这些年间哈，慢慢其实也在一些事情上开始了解自己的弱点，甚至是一些自己曾经以为个性的东西也变得柔软了一些。你发现其实有时候往外走一走啊，把你的神秘感撕下一点点啊，可以大大方方的展现一下，其实你会活得更加轻松一些。 对，这个人际交往是少不了的，固在一个地方你就被焊死了，被焊死以后你的这个，你虽然有一种归属感吧，但是你会发现一成不变以后你自己也会有一种封闭感，那你一定会是我说的那个如狼年代还是值得的啊、 哎、是这样的， 我是麦兜，小裴的麦兜。 所以说他今天对一五六二的小裴哦，今天晚上我们的红人到一五六七，曾经一五六二的小裴跟他可能是朋友， 嗯， 他说想说阴天微风带我去兜风吧，我会穿一条好看的裙子 啊。 哎呦我， 他是小裴的麦兜，所以小裴应该是他的不是闺蜜啊，就是好，就是好 亲， 嗯，就亲。 我在你身上依稀感受到了别人说咱们天蝎女的矫情了， 嗯嗯， 这个我自己哈也带着你一起， 不是，我忽然发现了，我忽然出现了一个挺变的那种画面，就是他其实他真带着一个麦兜，左手抱着麦兜，右手抱着机器猫，然后给他们起名字叫小裴，然后自己开车出去了。 更可怕的事情出现了， 嗯， 我在他的五月五号的微博中看到了，就是刚才我们念的那番话， 嗯， 其实不是今天晚上海角诺诺写的， 哎呦， 而是小裴真的留言过， 哎，我 还截图， 哎呦呦呦。我不是，你等会儿，我每天晚上都一个人回家，你知道吗？ 你好歹还有我， 半个人回家， 你好歹还有我送你回去， 你半个人回家， 我可是一个人回家啊， 我 一个人上漆黑的楼道、啊。 过了很久，终于我愿抬头看，你就在对岸，走得好慢，任由我独自在假寐与现实之间两难。过了很久，终于我愿抬头看，你就在对岸等我勇敢。你还是我的，我的，我的。 听完这首陈粒的歌曲哈，时间呢也拉我们到了23:56了， 是 就要结束今天晚上的直播了， 你该醒了， 单身 醒 了 小人物还叫诺诺啊、嗯、刚刚我们对你的这个小小的分析哈，各方面希望呢你能活得更加通透啊，更加明白自己要什么，并且能够大大方方的去拥有啊，去追求，嗯，是这样的， 厉害了，嗯，韩江诺诺，我们这个对你产生了新一天想甄别的这个， 你是一个让人真的觉得有神秘感、很想靠近的人哈， 嗯，有点意思了，说话呢也奇奇怪怪哈，有很多让人想要探究的东西，然后呢，自己的朋友名字也奇奇怪怪，麦兜机器猫和他，嗯，好。 不过这点倒挺相似，我也很喜欢机器猫，好像没有人不喜欢吧、嗯、 对，因为它没， 只是程度不一样哈， 因为它没手嘛、嗯、 但是它有很多宝贝啊，而且是一个好的忠心的朋友哈， 没手都能掏出那么多宝贝的人，你能不喜欢吗？这首歌叫本杰明，来自 Dreamers， 然后呢今天晚上应该以它作为结束歌曲，祝大家睡一个好梦， 睡一个好梦， 睡一个好梦，香甜的梦， 叫 叫、嗯、 晚安 晚安。